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哦，你放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心空，只想亮起整个夏天。